我们来揉点吧。 好吧， 你先来。 两点。 没事儿，再来一次。 两点。两点。两两两两两两两点。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赤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疑是华上。你们是不是没有投月票啊？要不然我为什么永远是两点？ 第114集。江晨不清楚他们已经探讨到了他的精神力层面，他这时已经到了工艺品店，发现这里离研究院不远，只隔着三条街。店铺不大，但装修很小清新，各种色彩的作品放在货架上，搭配得十分好看，随便拍一张就能发朋友圈的那种。正是午后的上班时间，店里没有其他客人，只有江晨他们三个。店员听说他是想给朋友买生日礼物， 麻烦问一下几点的聚会？ 我不参加，今天能送到就行。 这上面的画板能自己做，您要不要试试？下午就能烧好，烧完后呢，我画画涂漆，晚上八点前就能完成，您可以考虑看看。 怎么做？ 店员走向工作台的仪器，为他简单示范了一下。江晨觉得可以，反正那就是一个盘子，也没有多难。他于是在店员的指导下盘了一个扭扭歪歪的盘子，店员帮着他修了修，这便完成了。 想要画什么呢？ 你搜下游梦安明师的角色。 店员搜完了打量一眼。 我听说游戏都是有套装的，它有没有稍微亮点的套装？您选的雕件吧，整体偏亮，这个角色一身黑，看着可能有点不搭。 你帮我搜一下有没有 Q 版的。 店员便又搜了一下。 有，您看这个行吗？ 江晨点头同意，想想这摆件有点小。 那个游戏角色如果单独雕一个能做吗？ 能是能，但今天肯定是做不完。 我知道，我让他自己来拿。 不用不用，我们提供快递服务。 店员指着一排货架， 那里都是人物雕像，您看看想要什么风格的。 江晨走过去扫视一圈，发现一个可能是动漫角色的雕像，他手里扶着和他等高的炮筒，筒身金色镂空雕花，很合他的眼缘。他忍不住拿了拿，发现炮筒能拿动。 那是个小望远镜。 望远镜？ 临时冒出来的想法，就加上了，但距离有限。 江晨觉得这想法挺好的，拿着玩了玩。冰冻小组的人见状， 喜欢就买了吧，这几天预报说要下雨，你能从楼上看看你的小鸭子。这雕像脚下刚好就有两只小动物，是不是能换成鸭子啊？ 可以可以，那几个都是雕的，不过也能换成捏的，你要再自己做吗？ 江晨意犹未尽，便又去捏了五只小鸭仔。冰冻小组的人忍了忍，没忍住。 这是鸭子？你那双手还是打比赛用吧。 有一件。 没有。你的鸭你做主。 店员又帮着修了修，这才好看一些。江晨便开始挑选雕像风格，觉得都还不错，顺便给大外甥和自己也雕了一个，地址写的是江诗兰的家。店员拿着第一个按名师的雕像单子。 那这个呢？ 晚上他们来取东西，会告诉你。 江晨不知道方景行住在哪儿，他们付了钱，在附近的小店买了张贺卡，这便回去了。江晨想起上次的语音乌龙， 你们去找找我姐，问方景行的地址。 啊？ 我得打游戏。 行吧。 冰冻小组的人把网瘾少年送进电梯，去找江福院了。江晨回到房间时，全息设备已经摆在床头柜了，他拿起来戴上，进入游戏，习惯性的走到赏金墙，看向双人组队的任务栏，发现方景行不在线，他便接了一个单人的任务，看完线索出发去打怪。单人赏金墙也早已到了八级，而五级之后系统就不会给具体的坐标了，需要玩家自己找。他以前没打过这只怪，在线索给的野区里转悠半天都没找到他，便觉得有些烦躁，更觉出了无聊。这段时间他和方景行都是在一起玩的，平时不觉得，现在人没在线，莫名的感觉少了点什么，玩游戏也不顺。他懒得再玩别的，挂机下线，等他们晚上把东西取出来，写好贺卡，这才重新回游戏。不知不觉走到竞技场，抬眼看了一眼大门。 哎，大佬，求你自己啊。阿明呢？ 江城闻言回头，发现是孤问和白龙谷。 他今天有事。 不是，那要和我们组吗？ 你们想打什么呀？ 那看你吧。 江城思考了一下，游梦的竞技场有好几种模式，从单人对战到多人对战应有尽有，不过对于比赛来说就只分那么几种。江晨以前的比赛是打两局，一局擂台，一局团战推水晶，大概是觉得不刺激，这几年联盟又新加了一局三对三的小团战。小团战是15分钟内无限复活，最后看哪个队拿的人头多，哪个队就胜利。他先前刷比赛视频就看见一场有意思的，双方恰好抽到了比较复杂的地图，有一队开局就击杀了对面一个人，然后就开始全员狗。他下的视频没弹幕，但想也知道弹幕上怕是有一群人在骂街。 打3v3小团吗？ 顾问和白龙谷都没意见，和他一起进了竞技场。随机对手很快刷出来，是荧惑赵梦的一队人，一个都不认识，但对面的人都听说过他的大名，纷纷在公屏上打招呼。 哇，牛批呀、啊！十方巨面， 大佬， 大佬求合影。 江晨没有理会，等着地图载入完毕，推开面前的大门，只觉眼前一花，到了一座雪山上。3v3的小团战，进去的位置都是随机刷的，周围有谁全看运气。白龙谷的声音在频道里响起， 我在木屋附近，你们报坐标。顾问，你怎么回事？ 江晨看一眼，发现顾问的血条在不停地往下降。 碰见他们三个人。 江晨和白龙谷都沉默了，这么一个刷新概率，一口气碰见对方三个人也是蛮不容易的。 我去接你，你不能跑吗？ 路被堵死了。 再坚持一下。 顾问报完坐标，冷静判断。 不用救，他们水平都不错，我尽量耗他们的血条和技能，你们看看有没有机会埋伏一波。 你是在崖边跳崖，别给他们送人头啊。哎，等等，大佬，你在那附近，我先走点去帮个忙。 被点名的两个人同时开口。 我在崖上。 我在崖下。 哎，算咱们倒霉。 江晨说话间来到崖边探头，见到了被围殴的顾问。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